好，诸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早上呢，我们提到我在前年啊教的一个班级，那一位学生，那后来啊，成绩有很大的进步，也当班长啊，当得很好，所以毕业典礼那一天啊，当我把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他。他眼泪啊就掉下来了。那我站在台上呢，心里就想，说我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呢，这个毕业班我也带过，所以应该不会啊，再为伤心掉眼泪，因为我已经期许自己这一生哈，只为啊感动掉眼泪，不再为伤心呢、啊、掉眼泪。因为伤心呢、啊，掉眼泪对自己对别人没帮助，所以后来呢，我就说心里就想啊，假如他等一下出校门还在哭啊，我好好安慰他。后来就整好队伍啊，我就把他们往校门口带，走到一半啊，我就往后呢稍微瞄了一下，看到他还在哭。我就把队伍停下来，走到他面前去。我心里想，用我的左手握住他的手，然后用我的右手拍拍他的肩膀，啊，别哭了吧。所以当我把他的左手握住啊，这个右手正要去啊搭他的肩膀啊，这个孩子呢抓住我的手啊，死命的就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在那个当下。整个人呢，好像被电到一样。哦，原来男生还会电男生哦。学生这一份至诚啊，哦，让我们很感动。我的那个泪水啊，就在眼眶里绕。但是呢，不能失控，因为还要把队伍啊带出学校去。后来我深呼吸两次，哦，然后呢，把队伍啊带出去。然后跟他们道别。当我独自一个人呢、啊、走回校园，突然呢、啊、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说不是我教的这个学生呢、啊，而是这个学生呢、啊、给我上了从教以来啊很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啊，没有学生呢、啊、不能教。一个被学校认为行为偏颇的孩子。都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啊，用我们的爱心呢、啊，可以转变得这么大，所以确实也印证了、啊、人之初，性本善，所以要问我们是否有这一份真诚之心。所以透过这个学生给我的感受啊，我就体会到一点，当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让他可以感受到有一个人真正啊爱护他、关怀他，这个孩子啊就不会怎么样变坏，也不可能啊自杀。诸位朋友，现在孩子自杀的比例怎么样？越来越高。这个是结果啊，原因在哪？孩子空虚啊。孩子觉得没有人关怀他了，所以宽转弯误触人，我们提到了现在孩子飙车啊，与其让警察不断的去追逐去逮捕啊，不如从根本啊，我们把家庭经营好，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啊，家庭。是基础，是根基。所以我也自诩啊，在一个学校呢教书啊，从此以后就不要换了，就一直待在那里。我本来开始从教就是这个念头。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待在那里不动，比方说我教了20年，教了30年，所有的学生一定怎么样？找得到我。 那教育一个孩子是不是两年就教得起来？必然是要长时间的引导跟提醒。所以只要他在这一两年当中深刻感觉到说老师对他的付出啊是不求回馈的，相信啊他以后人生遇到问题会找谁啊？哎，那绝对啊他不会走向啊不好的路，更不可能啊自杀。因为只要一个人心中有爱啊，就不会这么绝望。结果教了两年了，人算呢不如天算，因为体会到啊孩子的德行啊是根基，所以我就希望啊趁着年轻赶快深入啊中国圣贤教会，才啊辞去工作。但是也由于辞去工作啊才有机会啊到中国大陆去推展中国文化。那也在这个过程呢跟很多的老师结识，也我把彼此之间对孩子的教育态度跟教育经验啊可以做互相的切磋。好，所以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啊，我们不要只顾着生气，要再从啊原因啊去下手。那当一个人他的存心很恭敬很谨慎，那他出意外的可能性啊就怎么样，就下降了。好，而这个恭敬心呢，绝对不是在开车的时候才谨慎才恭敬，而是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去提升啊谨慎恭敬的态度。好，所以我自从那一次做了摸低头发翘起来之后啊，不经一事怎么样不长一智，所以现在要上台以前都要先怎么样。我本来是很不喜欢照镜子的人，现在呢也学得比较谨慎一点。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好，我们呢从这一个动作来看，直虚气，比方说啊端一盘啊已经吃完的啊吃完菜的盘子啊，当然在重量上啊就比较轻。那为什么要好像端得像已经有盛着东西的那种态度呢？意思就是说啊，有时候我们拿的东西轻啊，你会比较啊不小心，会比较轻忽，很有可能就打破了摔破了，这个也是要我们多谨慎。好，那很多的高科技产品拿起来都很轻，但是每一个东西啊可能都要上千上万都有。所以当我们或者孩子啊对于这些小动作不够谨慎，很有可能啊一不小心一个月的薪水就怎么样就泡汤了。所以这个也是要相当啊注意，从这一些小细微之处去提醒自己。再来，入虚室如有人，意思就是到一个都没有人的地方啊也要当作啊旁边有人的态度。这个也是提到了我们中庸提的要有慎独的态度。一个人处事做人的态度绝对不会因为没有人看到而有所啊疏忽，有所怠慢，这个就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人处事啊要有一贯性。 绝对不能啊，说一套，做一套。有一个老师啊，刚好他跟学生说啊，不可以随地吐痰。那有一天呢，他看到四下无人，他就想应该是万无什么，他就呢吐了一口痰，突然远方传来声音说：“老师，你怎么可以吐痰？”那个老师马上呢全身起鸡皮疙瘩，无言怎么样？见湘东父老。那有一个班级啊，他的老师很凶，常常啊都骂学生。刚好全校啊安排他做教学演示，就是啊要他讲课啊给全校啊甚至于其他学校来参观的老师看。因为平常啊学生都跟他骂习惯了，跟他都很有距离，结果那平常都是凶巴巴的，突然那一天变得和颜悦色，结果那一堂课上起来啊，后面的人鸡皮疙瘩也都掉一地，我看学生也怎么样，很不舒服。这样做人累不累啊？太累了。所以做人的一贯性呢、啊，一般人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太累？其实做人一贯呢、啊，会越做越轻松，越做啊，越赢得别人对你的尊敬。好，那小孩啊，往往在旁边四下无人的时候，他的声音啊就会特别大。像我们在一些旅游地方，在爬山的时候，很多孩子也都大吼啊大叫。那像我就会跟学生讲，我说我们今天到大自然去爬山，请问这一座山的主人是谁？是谁啊？当然是上面的树、上面的动物、植物，因为他们常年都住在那里，他是主人。那你是什么？你是客人啊，你是偶尔去他们家走一走。那有没有客人到人家家里面大吼大叫的？有没有？哇，那就太丢脸了，一定会被这些山上的动物笑。这个人真美啊，修养。所以我们要尊敬一切万物。所以爬山的时候啊，不可以大吼大叫，影响到很多动物的安宁。而且啊，当一个人声音太大声了、啊、这个音波啊可能会震动石头。到时候刚好有一颗石头比较松弱啊，这个声音太大了，把它怎么样震下来都有可能。我们古代不是说孟尝君怎么样哭倒万里长城，这是有一点夸张啊，但是确实人的声音那个音波能量啊会震荡石头掉下来，这是可能的。所以入虚室啊如有人也要谨慎。那很多孩子啊现在啊到人家家里，可能主人啊到厨房去忙，小孩就四处啊参观，这样对不对？这不正确，这个对主人啊不够尊敬。尤其主人的卧房啊更不可以乱进，所以这一切都要给孩子提醒。不然啊，比方说很多房间他都走过了，到时候主人发现有东西不见了，那谁是第一嫌疑啊？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就是到他的同学家去玩，结果啊他爸爸的房间里面啊一笔钱不见了。隔天啊 他的同学就指着他说是他偷的。哇，全班的同学就给他贴了一个什么标签啊。这个时候你要辩白辩驳也是啊，百口莫辩，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啊你没拿，因为你确实啊走进去一段时间才出来。所以也是要时时警惕，也要啊避免嫌疑，不要被人家误会了。入虚室啊如有人，这个是避嫌。那我们中国啊也有在我们常理举要也有一句话叫瓜田不纳履，履履下不沾冠。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沾冠。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走过人家种瓜的田地哈，不要绑鞋带，因为啊，他远远一看呢，啊，你刚好在他的瓜田蹲下来，他远远看好像什么，哎，在偷他的瓜啦。然后假如是在种李子的树下，然后你在那里戴帽子，那个手就好像要摘他的什么李子一样，这个就是要避嫌。所以后面我们弟子规不是说将入门问孰蠢，将上堂啊，所以你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啊，可不要进去到处参观哈，看没有人在，一定要先喊一声“有人在吗？”这个进退的分寸啊，我们也要谨慎。好，这是入虚室如有人。接下来事勿忙，忙多错。那这个忙啊就会乱，所以啊对治乱的方法是什么？要缓和啊，缓啊，缓可以免悔啊，退可以免祸啊。所以常常呢有条不紊啊，就不容易啊做错一些事情。然后懂得进退啊，该退的时候不要强出头，可以免掉啊祸患上身。那这个事务榜啊也是需要啊跟很多我们谨这方面教诲啊结合在一起，你才能把事情啊做得好。好，比方说之前提到的治官服有定位，勿乱顿治污秽，这个就是动物啊归原的习惯。动物归原，物有定位，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什么时候拿你就不会乱。纵使拿了以后呢， 也要再放回原来的位置。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洗完澡，你是用莲蓬头，洗完之后一定啊，要怎么样？把它调回啊，水龙头那个位置，不然呢，可能过几个小时，另外的人去使用了，他水一打开就会听到一声尖叫，他的身体怎么样？淋湿了。所以很多事啊，我们要慎终谨慎，好，你要离开的时候啊，要把它检查清楚，才不会造成自己跟别人的困扰。我们说慎始啊，也要什么慎终。所以你用过的东西都会跟他检查一下，有没有回归原来的位置的。那自己要用跟别人要用啊，才不会啊找不到。那当我们要离开家，比方说一出去啊要一个礼拜再回来，这个时候啊就要把家里面的瓦斯啊电源啊都要把它检查一遍。不然假如这个水龙头没有关好，那再回来的时候不知流掉啊多少，浪费多少水源。好，所以这个使用完东西把它回归到原位啊，才不会造成无谓的浪费。那记得有一次啊刚好停电，那我使用的是电热水器啊，因为临时停电了，我就啊顺手呢试一些按钮，就把这个电热水器按下去，这个一按啊，有没有把它按回来就忘了，因为没有归元。后来我出去演讲了应该也有3个多小时，再回来啊，因为后来电来了，因为我已经把它按下去了，所以那个水啊就一直流，所以我一看回来，一看到那个景象啊，内心很心痛，因为自己一个小小的疏忽啊，给我们子孙浪费了那么多水。所以这个谨慎，事勿忙啊，忙多错，所以按过的按钮也要把它归原，才不至于浪费，甚至于啊，才不至于造成电线走火的危机。好，这是事勿忙，忙多错。那当我们常常能够运用一些工具，也可以让事情啊不至于会东望西望。所以当我们答应别人的事，马上啊登记在这个行事历上面，每一天起来看一下哪些事有做了打勾，哪些事还没做再次提醒赶快去做。这个假如孩子从小有这个态度，他就很谨慎，也很有责任心。好，诸位朋友，您的小孩啊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的，有没有？好，那假如你的小孩小学一年级，这一天呢刚好打电话回来跟你说，妈，我的语文作业簿啊忘了带，昨天我都写完了，下一节老师要检查了，你赶快帮我拿过来。好，诸位朋友，你会怎么做啊？你们当爸爸当妈妈啦，妈，你还在考虑什么？赶快帮我拿过来。很多家长就送过去了。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啊，做对跟做错啊，对于孩子的心态啊可能就天壤 之别了。卢叔叔啊，他就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他女儿第一次啊作业本没有带，结果打电话回家请父亲啊帮他拿去，结果呢那个卢叔叔就说了，自己没有带啊是自己犯错，所以啊要为自己的行为怎么样负责，该处罚就处罚，就把电话咔挂了。诸位朋友，你挂得下去吗？所以教育孩子啊要恩威啊并济，该有威严该有原则的时候动都不能动。好，所以后来下午啊他女儿回家了，脸色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不大好看。这个时候女儿进门了，要不要继续骂？要不要再训一顿？这个就太过了。挂了电话已经啊很有威严了，接下来啊要施恩德。所以卢叔叔就跟他女儿说，说啊、哦、有没有被老师骂，有没有被处罚？小女孩点点头，有。接着啊卢叔叔就说了，爸爸教你一个方法，从此以后啊就不会因为作业本没有带啊而被处罚。本来还有点失落，突然听到这一段话怎么样，精神都来了。所以就马上跟他说，只要你利用这个联络簿，明天有什么课该带什么要记录下来，睡觉以前啊收拾书包，已经放进去了怎么样打勾，通通都带了就可以安安稳稳啊睡觉。所以当孩子犯错啊，往往也是教育他很好的时机点，你假如只是发脾气啊，那这个机会就丧失掉了。所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用这个记事簿常常去提醒自己哪一些东西应该带，他就不容易啊东望西望，临时要出去的时候还在那里找东西，那可就啊很多事会搞砸了。好，那当然哈要孩子事务忙，忙多错，做得到，不忙，不杂乱。首先呢、啊，我们自己做事啊，也要做好的榜样才行。我记得常常啊，搭我父亲的车，那时候啊，年纪啊，也都才十多岁，我父亲就有一句啊，很熟悉的言语。他在开车当中都会说，干嘛去赶呢、啊、赶也不会差那五分钟。所以虽然是父亲的轻轻的一句话，对我来讲影响就很大。所以后来我会开车了，时时啊想要开快的时候呢，也会听到父亲这一句话。那我父亲是从来不按喇叭，不按喇叭，因为他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去挤，所以我开车呢也都不按喇叭。当然哈、哦，有一些情况也要按呐、啊。当对方啊你完全看不到来车的时候，要先呐、啊、示警一下。平常、啊、能让别人就让别人。下一句，勿畏难，勿轻略。这个勿畏难就是不要啊害怕困难。在我们四书中庸啊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 提到啊，能医能治几百只，能食能治几千只。也就是说啊，人家做一次就会了，纵使我们比较驽钝啊，那我们就做一百次也要把它做到会。人家十次就会了，我们纵使要做一千次才会啊，我们也要有所毅力去做。假如人都用抱持这样的态度啊去面对事情，虽愚必明啊，纵使啊本来的基础啊是比较驽钝啊，势必也会啊大开智慧啊，虽愚必明，虽弱必强。那当我们都用这样去应对事情，相那很多时候啊就不会自己啊被自己啊打败啊吓退了。那杨淑芬老师他也常说啊，他说他会常常鼓励自己。孟子说，舜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啊亦若是。所以他就说，我一定可以。因为啊一个人陪伴你最久的是谁？是你自己了。所以呢，时时要自我啊砥砺，自我鼓舞，这个很重要。我在教书这两年呢、啊，也体会到啊，德行是孩子一生的根基。所以呢，要趁年轻啊，深入中国文化，我就把工作辞掉。我的父亲就说啊，教育乃百年啊大计，做这件事啊很困难，你要考虑清楚。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就分析给他看嘛，在历史上啊真正很有贡献的人、啊、绝对都不是很有钱或者啊很有权势。我们看看孔老夫子有没有钱，孔老夫子有没有权势？没有，凭的是一颗啊真诚心。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啊，他也是没有钱没有权势，但是由于一颗真诚啊，也把正法把圣贤学问啊向全世界弘扬。所以我们明白事情的成败绝对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真诚之心才是根本。当我们有这一份明白啊，就不容易退却。后来我父亲提到了教育确实啊要做很久的时间，甚至于要一百年才会看到啊效果。后来我接着跟父亲讲，我说我们这一代啊不是抱持着、啊、要看到中国文化开花结果啊，我们这一世啊只要中国文化不要在我的面前断掉了，那我就啊很安慰了。后来我就到澳洲啊去学习，刚好起了两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呢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老师。第二个念头啊希望呢，因为自己、啊、德行太差，很多坏习惯，所以假如有一位长者一位好老师啊那刚好在我旁边，那就太好了。所以我到了澳洲啊上课的时候，杨淑芬老师呢就坐在哪里，坐在讲桌上讲德育故事啊给我们听。然后啊卢叔叔呢就坐在我的旁边，连空一个位置啊都没有。所以诸位朋友， 你所赶来的境界，赶来的人际关系啊，真正的根本在哪？在你的心啊。所以心是能感，境界呢是所感。假如我们的心有很多对立，有很多纷争啊，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怎么样？冲突不断啊。但我们的心中假如是念念啊，希望能有所奉献，自然啊就会赶来很多人啊对你的帮助。所以不要怕困难，只要你有这份真诚的心啊，助力就会接踵而至。所以后来在前年的九月啊，杨老师呢带着我到海口去，结果去了一个礼拜啊，我们去了山东曲阜，因为推展中国文化，我们一定啊要先礼拜孔夫子，因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圣人。那当我们去了这一趟山东曲阜，杨老师非常感慨啊，因为看到啊这个山孔里面很多的古迹啊都被破坏掉了，所有赞颂孔夫子的墓碑啊几乎都砸坏了。所以杨老师啊就跟我说，他说他一看啊才更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的败丧啊如此严重，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了。他就决定啊要在北京架设一个全球性的中国文化网站，就是大方广文化公益网。接着呢杨老师就跟我说，你一个人啊回去吧。我要到海口的时候呢，我爸爸还特别交代我一定要站在杨老师后面好好学习。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去了一个礼拜我就必须怎么样，一个人做，而且举目无亲啊。所以当杨老师告诉我你自己回去吧，我们的内心啊突然呢升起了一句啊孔老夫子的教诲，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啊，不亦远乎？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啊，不要先想太多的烦恼，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只要是正确的方向，你就先尽心尽力做就对了。所以我自己回海口以后啊，就开始呢到处演讲。我问杨老师说我要怎么学习，杨老师呢讲得非常简洁，他说你现在就一个目标，先讲300场演讲。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蔡老师怎么演讲，我也会很简洁的回答他，先讲300场，我就是这样被杨老师啊训练出来。结果到海口去第一场演讲，面对海口300多个老师，看得出来我很容易紧张吗？看不看得出来？你看我那么瘦怎么可能不会紧张，瘦的人啊肠胃就不好。所以我记得啊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紧张的睡不着觉，还吃了两颗镇定剂还是没效。其实不是没效了，隔天早上发生效用了。哦，所以我那一次考的实在是晕头转向。 那后来啊，因为有深入经典，所以知道理得心安，很多事啊强求不来，慢慢啊调整自己的性格。所以要演讲前一天，我赶快呢在孔老夫子的圣像前面给他顶礼三拜，然后呢请古圣先贤啊要保佑我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呢才有精神讲课。结果很有感应，一觉啊到天亮。所以就从那一场开始啊，就一连呢马不停蹄的，只要有机会啊我们就去讲。因为确实啊，在家庭也好，在团体也好，在学校也好，最缺乏的就是德行教育。那也由于啊这一场一场的磨练啊，我们才得以啊能力有所进步。所以我在八月份呢，在海口讲了一个主题，叫中国的原主4500年前是如何教导他的后裔的。我在讲这个课啊，总共讲了8个小时，那是在7月中。后来这个课程呢我也讲了将近10次，讲到11月中的时候，到了香港啊去录影，结果同一个主题啊，第一次是8个小时，3个多月以后讲啊40个小时，整整几倍啊，5倍啊。所以人有很大的潜能啊，只在你要愿意啊接受锻炼，接受磨练。我去年前年第一场讲课是10月11号，去年呢、啊、在海口又办了5天的课程，是7月13号。有几位朋友啊是整整刚好快1年的时间没看到我，所以当我在讲课当中看到他们很熟悉的面孔，我就请他们说一下我第一次演讲啊跟1年后啊有没有差。结果那个老师马上就说差好多、哦、他都不会保留一下。哦，所以我们人确确实实有很大的潜力啊，不要担心。而且当你真正把这个决心愿心啊发出来，很多的助力啊自然而然就来。所以我在海口在找地方啊当我们的教学中心，第一次到了一个汕头人的家里面去，是一位女士，我跟她聊了2个小时。汕头人啊很强调孝道，所以他一听我们是要弘扬中国文化，内心很欢喜，所以马上啊答应呢场地就要免费给我们用。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我在回家的路上呢眼泪都怎么样都流下来。确实啊我们要信真理啊，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所以我一个人在那里也从来没有去接触过当地很多官员，通通都是啊当地的很多朋友啊一起帮忙的。所以啊当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啊就能够去唤醒每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在那里几个月的时间呢、啊、也发展得很快。后来在去年的3月15号，深圳有老师啊邀请我过去上课， 所以我们也到深圳了、3月15号开始讲课，在3月份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礼拜在深圳，一个礼拜啊在海口，就这样坐飞机啊飞来飞去。到了去年的7月中，因为暑假到了，杨老师说啊，暑假期间老师比较有时间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啊办个四场大型的教师研习会，一次啊5天，所以就在海口办第一场，在7月13号办，7月11号海口的天空啊出现了8颗星星，而且那个星星啊让你的感觉就好像挂在你们家房子的楼顶，感觉很近。我没看到，隔天我们中心的老师啊把这个报道拿给我看，说所有的这些天文学家啊都找不到这8颗星的来历啊，因为过了几个小时啊星星就怎么样不见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啊马上浮现8个字。哪8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来思考一下，现在所有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它的问题在哪？都在缺乏这些德行的教化。所以只要这些德行的教化得以张扬啊，相信啊可以再创一个中国人的盛世才对。所以七月中那一场我们办了5天，是在一个很高级的酒店办的。为什么会到这么高级的酒店办呢？因为刚好我在6月底啊要回台湾一趟，当地的朋友啊请我吃饭，吃完饭啊隔天我就走。刚好在那个餐厅里面啊老板来了，老板来了，那跟我们一起坐吃饭，他也很喜欢中国文化。那时候我在讲朱子治家格言，他听了就很高兴，他说呢下一次你来讲一定要找我去听，德不孤啊必有邻。因为聊得很开心，他就说今天晚上啊我送你回去，然后明天早上坐飞机也我送你去。才第一次见面，好，就是在回家的路途上，这个企业家他就说，他说蔡老师，孔老夫子以前讲课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子贡很有钱的弟子，他才能够啊讲学这么样啊无后顾之忧。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了也很感动了。结果他就说，我的饭店楼上啊有一个专门的会议室，可以坐300人，而且啊冷气特别强，因为海口很热啊，我们中心又没冷气，我一直在那里担心到时候办会不会每一个人拿着手帕在那里擦汗。突然他那么一讲，我马上说那你的场地可不可以借给我们？他说没问题。所以我这个回台湾啊心里也没有什么挂碍啊。后来回去7月13号到17号办完了，办完以后我们要去付钱。好，结果小姐就说了，钱通通都付光了，不用付了。我们吓一跳啊，吃了白吃白喝5天怎么都不用钱。好，结果啊在深入了解，老板娘啊 在后面听了5天的课，在听的过程啊，这个老板娘内心啊很感动，她说我的孩子都十几岁了，小学都没有学到这个，所以因为来上课的啊都是小学老师，她希望啊把这个讲座办好，让更多的学生啊能够得到啊利益，所以每一天啊她都去把账啊结了。所以我们要啊透过自己的人生啊去体验真理，确确实实啊只要有这一份善心啊，一定会有很多善的力量啊来帮助你。诸位朋友，你有这个信心吗？怎么那么小声？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事情的成败在信啊。假如你不相信你的孩子人之初性本善，你就很难啊把他教好。假如你不相信你的先生人之初性本善，那你就可能会跟他有冲突。假如我们不相信圣贤说人之初性本善啊，那我们跟经典啊也会隔一层膜啊。所以信很重要。我们接连啊在深圳、在北京、在上海、在杭州、在安徽庐江，还有汕头、厦门，还有到东南亚3个国家去办课程，整个课程办下来啊，都没花钱，都没花钱，因为都是啊，在这个上课过程当中，很多人很感动啊，都主动啊，希望啊拿钱出来办这样的课程，还有啊，拿钱给我们，希望我们去印书，去推广，所以我们本来只要办四期啊。后来四期办完，各地啊都要求我们去讲，整个缘啊就怎么样打开来了。所以当你有这一份心要做，你不要操心，我们就好好提升自己的能力，慢慢啊缘分就会自然而然啊去安排，而且安排的事啊绝对不会让你啊做不来。这个上天很慈悲，当他知道你只能扛20公斤啊，他就会让你扛20公斤，但是你要每天练体力才行，等你可以50公斤的，他就给你50公斤，不会把你压死。你看我这么瘦小没被压死，可是我回过头来一看啊，还真是如此。第一年没有让我当班主任，因为经验尚浅，所以带了4个年级的科任。第二年呢，也带了一个6年级毕业班，程度又难了一点。后来又带了全校的不好带的班，所以难度怎么样？慢慢加高。后来带过了这一班以后啊，就调到海口去了。也让我慢慢磨练。所以啊，诸位只要有心啊，不要操心，上天啊自有安排。好，那这一节课呢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